刘小别突然对自己产生了一丝质疑，就好像曾经一次又一次大爆手速却依然无法取得胜利时对自己产生的质疑。带着这丝迷茫，他走出比赛席，走下场，回到了微草的选手席中。打得不错，队友们纷纷给他打气，刘小别勉强笑了笑，大家拍了拍他后却也没有太在意，输掉比赛难免是要失落惆怅。 下来还兴高采烈的，那才值得担心。坐在座位上的刘小别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手很热，刚刚比赛时高速操作带来的疲劳，此时还在接连不断的席卷着。忽然，一罐冰凉的饮料就落到了他的手心上。刘小别抬头，看到的是许斌的那张脸。 哼，还在回味啊？ 许斌笑道，刘小别摇了摇头，这场比赛其实没有太多需要回味的地方，就是那么一个节点，两个手速失控的选手做出不同的选择，一个不管不顾地继续疯下去，另一个意识到出了问题，连忙调整来着。怎么听，后者的举动才是正确的，但偏偏胜利者是继续疯下去的那个。 比赛输了也没什么，但不要连自己的信念都一并输出去啊。”徐斌说道。刘小别一惊，信念？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刘小别望着眼前这人，来微草也不过一个赛季，资历还不如自己，但是他在微草融入得非常好。 而他的战斗风格在圈中也算自成一派，那种消磨大量时间和操作的打法，连同观众都会觉得非常不耐烦，以至于他的水平虽然很高，但是人气却不怎么样。没转会微草之前，在全明星选手的投票上总是输一大截。微草的舞台让他进一步散发光芒，但是他也没有抛下他所惯用的风格，这是他的选择。 无论在哪儿，他都在坚定不移地执行着。选择有时候无关对错，就看你有没有毅力去执行。许斌一边说着，目光却落到了另一人的身上。王杰希，微草战队的队长，入队以来一直就是微草的灵魂人物，是每个微草选手都尊敬仰慕的存在。 刘小别在最初的方式无法帮自己赢得好成绩时，他做出了改变，改得相当坚决，因为在他心底有那么一个非常成功的榜样，让他对于做出改变信心十足。王杰希有魔术师这称的他，可是，在抛下这一绰号，改变了许多战斗方式后，才率领微草迎来他们的高峰的。 王杰希的事迹正是刘小别信心的源泉，让他坚信改变能让他有所突破，而他一直以来的坚信在这场对决后却产生了动摇，这说明自己还是不够坚定，也说明自己还远未成熟，路还长着呢。刘小别打开了饮料，长长的灌了一口下去。 微草擂台赛的第二个选手，此时已经走上了比赛台。萧云，微草的战斗法师，角色大几？第二个，唐柔心下默默地数着。一挑三，那天之后，他就再没有对此发表过任何言论，哪怕是平日在星星，也好像没这事儿，已经从来不提。但是他的心里。 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哪怕是一秒，一定要完成。唐柔不知在心里念叨过多少次这句话，而现在 是他在赌约中最后的机会。第二个对手，而韩嫣柔的生命还有 57%， 能以不到半数的生命在擂台赛上拿下一个对手，那是相当喜人的结果。但对唐肉来说，这远远不够，因为他的目标是一个人战胜对方三人。但是现在仅仅是打下去了刘小别一个，就已经消耗了韩嫣柔 43% 的生命，留给他了除了剩下的 57%， 就是疲倦了。和刘小别这位手速达人的正面对决，双手的负荷是超乎想象的，再加上唐柔这35天来近乎疯狂的训练，再年轻的身体也是会有负担的。而现在他还需要面对两个对手，其中更有一个是王杰希。唐柔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个对手有多可怕了，但是唐柔心中连一丝一毫的惬意都没有。击败眼前，然后王杰希，他在王杰希那儿停留的思绪仅此而已。第二局比赛开始，公众频道很快出现肖云的发言。 美女，你的秀场到此为止了。 肖云的话里不无奚落。一挑三，在他看来就是一次作秀。对唐柔，肖云有着相当的敌意，因为在队中他听说微草对于唐柔特别有意，特别想挖掘回下，只可惜被对方给拒绝了。微草战队可是已经有一个战斗法师选手了，就是他肖云。而这个时候战队却又看中另一个战斗法师选手，他萧云可还没到需要接班人的时候。看中唐柔是认为这女人比自己要强吗？任何人读取出来这样的信息后，心里恐怕都不会爽。对战队，对唐柔，萧云心里都很有些不服气。结果现在他有了和唐柔正面相抗的机会，而且正巧唐柔立下了一个什么五轮做不到一挑三就退出的誓言，而他正好就在第五轮，正好卡在了唐柔的面前。萧云有点兴奋，能亲手将这个险些取代自己的唐柔送出职业圈，他乐意之至。但是他也不敢丝毫小瞧唐柔，事实上在听闻队伍有意收购唐柔后，他就对唐柔不自然地产生了许多关注。唐柔成了他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有关他的比赛，有关他的报道，萧云都会特别在意，以至于让队友误以为他对这位美女有所企图。 企图个毛线，他最好不要撞到我手里。 萧云曾这样在私下对关系颇好的队友周化柏说过，而现在唐柔真的撞在他面前。 不会让你好过的。 萧云心下再次确认着自己的决心，操作着他的大戟走出了出生的刷新点。韩嫣柔虽然只有差不多半血，但是如果可以，萧云还是希望战术走位的。正面战场上唐柔的冲劲儿，他哪怕不爽也不得不承认确实相当凶猛，而这非他所长，他可不想以己之短攻敌之长。但问题是丰台这图也是个遮掩极其稀罕的地图，根本没法进行偷袭抢先手的战术走位。萧云无奈，也只能角色直冲出去。对角唐柔的韩嫣柔果然也一如既往未有任何犹豫的扑上。相比起唐柔，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将唐柔作为假想敌后，这样的对比萧云有意识无意识的就已经进行过很多次了，是经验。比唐柔更早接触荣耀，更早练习战斗法师，更早成为职业选手，更早打个职业比赛的经验。虽然他现在在微草不算特别稳固的主力，但是这是微草队员，两夺总冠军的豪强，随便丢弃的新人被星星捡去后都像个宝贝似的，能在这样的队伍中有一席之地就已经算是一件挺骄傲的事了。 区区一个新人就想取代自己？萧云怒了，完全不顾这根本就是微草战队的主观意愿，唐柔拒绝邀请，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那还是帮了他的。他不敢向战队闹什么情绪，满腔的委屈和不服最终都集火到了唐柔身上了，好像是唐柔主动撺掇着要来抢他位置一般。萧云越想越恨，越想越怒。豪龙破军，这本是唐柔喜欢用的棋手，结果这一场同职业的对决中倒是萧云率先使了出来。他不只要胜，还要胜得漂亮，他要让战队看到他远比唐柔要优秀，唐柔能做到的他更加轻松不在话下。这一豪龙破军突袭的也算突然，不过直接大招的棋手很少有能直接命中对手的，因为大招的棋手姿势通常比小技能还要显眼。唐柔已是一个相当有水平的战斗法师选手了，大戟姿势一亮，立即就开始让韩延柔闪避。虽然萧云也有立即跟进调整，但这一矛冲杀出去后终究还是没有打中。韩延柔闪到了一旁，在大戟的冲击力挥泄完后，火舞流言跳刀天机。韩延柔这一次的起手技能挺频繁的，大戟立即一个后跳，似乎还夹带一点豪龙破军的余威，避开这记天机后，战矛就已经蛮横地朝着韩延柔打去，自上而下正是一记强龙压。这是战斗法师五十级的技能，这一矛拍实了，目标是必然要到底的，而且五十级技能的判定那比低阶技能强太多了。韩延柔这边的天机哪怕能调整过来角度，却也不可以对强龙压完成攻击招架，所以萧云信心十足。结果韩延柔的天机偏偏就挑过来了，不知所谓，打扁你。萧云鼠标甩动更快，强龙压连同韩延柔施展着的天机一同压了下去，砰，两杆战矛在空中交织在一起，瞬间判定结果就出，天机的攻击招架好像不存在一样，一下子就被强龙压给压垮了。韩延柔呢，好像这一击传下的力道很大似的，大到他无法支撑，竟然用翻滚来卸力。哪里需要这样？萧云心下清楚得很，刚刚被强龙压压垮的天机此时突地一跳，已是一记龙牙毒蛇般的钻了过来。